阿伟，先生，请准备后备，咱们去医宅。 李董，李董。 呢个系紧急封锁，由于有入侵者， 呢度要封锁啦。 本大楼会封锁。 呢个系美国教师嘅苦恼时刻。 记住喺封锁期间，我哋要保持安静，唔可以讲嘢噶。 多次大型枪击案，唔少学校成为惊弓之鸟，类似嘅演习已经司空见惯。 点解我哋要安静啊，布拉斯顿？ 因为如果唔安静，佢哋就会发现我哋，可能会伤害我哋。 老师同学校其他员工甚至要学习救生技巧。 在包扎伤口嗰阵，要直接压住出血嘅地方。当子弹穿过皮肤，就会爆开。 我宣誓效忠国旗。 上一次大型枪击案之后，有声音要求有关方面采取更激进嘅措施。 啲老师都好爱锡佢哋嘅学生，而佢哋对使用武器同枪械都好有天分。老师可以趁对方未有防范之前开枪打低佢。 在俄亥俄州已经有相关的夏季训练营。 我自己是一个新手。 你在学校做什么职位啊？ 我是校长。 按下去，大力点。非常好。 当地有警长把握机会宣传他的计划。 我在这里大力推动学校的教职员陀枪。我整了这个广告牌，就是要给多些压力他们。 不过他遇到不少阻力。 我想没什么理据强得过，连一个曾经在食宴期间中过枪的学生都不赞成老师陀枪。 只有是非不分的世界才会赞成教师陀枪。 在俄亥俄州就有一场教师陀枪的激烈争议，究竟哪一方会胜出呢？俄亥俄州的巴特勒县是共和党的票仓，这里主要是乡村，住了50万人。巴特勒县的警长是民选的理察宗师，他是这区最有势力的人。 我作为县的警长，我不会去国会或者参议院做人家的扯线公仔，任得人家冇，我会选择做扯线那个人，因为我是做大事的人。 我成世人都未见过咁多可怜虫。 宗师警长为当地特朗普集会暖场，他认同特朗普所讲，是时候要武装他管辖范围内所有学校的教师。 我觉得所有学校都应该至少有一两个人是陀枪的。不用理这支枪仔，你们伦敦人见到可能会有点紧张。这样做没有增加成本的。他们都是现有的职员，只不过多了个职责和要陀住支枪而已。 你们的县有多少学校有老师陀枪？ 现在没有。但是新学年开始可能有两间。一间肯定有，另一间就可能有。 巴特勒县有16个学校区，宗师警长在其中两区开始推动他的教师陀枪计划，目标是要在新学年之前落实。他会利用暑假的8个星期完成任务。 早晨啊。 早晨啊。 宗师得到他的律师朋友新马龙尼支持，在俄亥俄州推动武装教师。马龙尼声称这个州的法律存在漏洞，允许校董会投票决定是否为教师提供武器。他举办着一个专为学校教职员而设的枪械下令营。 如果你是家长，你的仔女在班房，有人走进去，有计划地谋杀他们，你的宝贝，你会不会都希望老师可以有支枪阻止这种人呢？这个时候 得一样嘢可以阻止有枪嘅杀手，就系、是、一个有枪嘅好人。 马龙尼带摄制队去阿帕拉士山脉位于山脚嘅营地，佢就系喺呢度训练俄亥俄州同附近州份嘅教师开枪。 你瞓得好唔好啊？ 几好啊！呢几日取到尽。 系啊。 而宗师就利用 Twitter 同当地传媒鼓励选民支持佢嘅教师陀枪计划。 宗师警长，有个七年级嘅细路话惊喺班房俾人开枪打，你会同佢讲啲咩啊？ 呢样嘢净系谂下都觉得毛管动，但系阿彪，枪击事件通常超过四分钟，警察可能12至15分钟先至到，你可以做啲咩？你只可以求神拜佛，唔好死， 祈祷， 祈祷自己唔使死。我哋一路唔做嘢，呢啲事系唔会停嘅。 唔好怕丑，我净系想你企出嚟，好唔好？ 我企咗出嚟啦，你未见到啫，下星期就会见到噶啦。 我哋而家去紧一个训练中心，我哋会喺呢个中心训练啲老师。俄亥俄州嘅郊区附近乜嘢都冇，但系周围嘅景色就好靓。呢度就系上堂嘅地方啦。 如果宗师警长争取成功的话，咁巴特勒县嘅教师都会喺呢度接受训练。 我想陀枪嗰阵有自信啲，如果唔够信心，我就唔会陀枪。我系咁谂。 好啊， 多谢。 呢支枪边度可以杀人啊？系前面，所以唔好将手指放近前面。我哋要你哋谂多啲，做多啲，咁你哋同学生一齐嗰阵就有用噶啦。 我在幼稚园负责宗教协助，教到五年班。 宗教协助 即是特殊教育。我有个男学生是盲的，他是个最冇负能量的人，我好锡他，就算放工回到屋企都依然会挂住他。 我比较偏心一些有特别需要的学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锡他们多些。 我们会买东西给他们，买衫裤鞋袜，任何他们需要的东西都会买。 我照顾紧人哋嘅仔女，我觉得我嘅职责唔只系教佢哋，仲可能要救佢哋。同样，我自己个仔13岁，今年升八年级，我都希望佢嘅老师可以照顾到佢。 我个女读紧俄亥俄州立大学，佢听到话学校入面有个枪手，于是佢哋伏低。你在文件柜后面，他们说有个枪手，你记不记得啊？ 他发信息给我。说他们躲在门后面，他跟我说他爱我，叫我不要去那里。他说妈咪，我可能不行了，我可能再见不到你了。我好想自己喺嗰度照顾翻我要照顾嘅人，佢哋仲咁细，我希望可以尽我嘅能力，所以我哋嚟到呢度。 宗师警长喺县府汉密尔顿租咗一块广告牌，攻击当地唔俾教师陀枪嘅学校。 你觉得点啊？我希望至少会引起一啲人去讨论点样保护佢哋嘅仔女。 呢块广告牌针对一间想喺暑假完结前决定系咪俾教师陀枪嘅学校。 喂 Siri， 打俾宗师警长。 确认一下，你想打俾宗师警长？ 系啊，喂，睇落好好啊，一定会引起人注意嘅，肯定会有传媒嚟呢度。 宗师得到80%选票当选县警长，虽然佢唔可以逼学校做嘢，但系佢可以利用佢对大众嘅影响力向学校董事会施压。 已经上咗社交媒体啦。 我想一定会有很多点击率。 一定会啊。 县嘅警长有好大权，因为佢哋只需要向佢哋嘅选民同宪法负责。中司警长既系警局嘅局长，又系政客同当地名人。 嚟紧可能成个县都会有呢个广告牌。我想知喺发生校园枪击案之后，佢哋啲人做过啲乜，又打算做啲乜？我唔需要知佢哋嘅反应。我的目标是要向他们施压，靠这块牌。 有人或者会想，为什么警长要这样做都不关他事。我想告诉所有家长，这个不单止关我事，还关你们事。你们要向校董会施压。在巴特勒县有些校董会已经开始行动，但是有些就还未。 广告牌针对的是一直都拒绝老师陀枪的汉密尔顿中学。呢间中学为了反击中师针对他们的传媒攻势，举行全校枪击演习，向公众证明他们是安全和有准备的。 左边，左边，左边。 在暑假期间，学生和老师都回到学校，和汉密尔顿市所有紧急服务部门一起演习。教育局长莱利纳帕邀请当地传媒参与，作为他公关活动的一部分。 行后啲再嚟过， 我觉得好好啊！知道有咁多人企喺我哋呢边，有咁多人支持我哋去做我哋认为啱嘅嘢，某程度上令我哋好鼓舞。 学校有好多武器喎。 系啊，系啊，不过有正当理由嘅。 我想你哋瞓喺度，然后大嗌，嗌得夸张啲得唔得啊？ 得啊！ 喘晒气，唞唔到气咁。而你咧，我就想你扮死。 唱手由汉密尔顿市嘅一个警察扮演。 留意，有槍手闖入學校。 有冇嘢可以同佢包扎啦？拉断其中一条电线啦，唔该。 呢度啊，呢度有止血带。 Okay. But she hasn't moved at all. You haven't had a female session. Can't breathe. Okay. 我都唔想喺学校见到警察、枪同埋拳。我明点解有啲人唔想见到呢啲场面，但系你哋选择邀请我哋嚟，我觉得好好 啊。我哋只是想公众对我们所做的事有信心，同埋理解我们做紧啲乜嘢。早晨啊，我是汉密尔顿市校网的教育局长，我想找中司警长啊。 莱利想约中司见面，倾下广告牌，还有关于汉密尔顿老师陀枪的事。 我想约中司警长见个面，坐低倾下。我想同佢讲我哋学校保安计划嘅一啲资料，希望佢可以复翻我电话。唔该晒，拜拜。又系留言信箱，希望今次佢会复翻我啦。我唔觉得啲教师想陀枪，喺学校做嘢嘅人都系想帮人，佢哋想令学校所有嘅学生都变得更加好。所以教师才会教书，因为他们很喜欢学生。 佢哋中意接触啲小朋友，佢哋教书唔系为咗陀枪啊。如果夹硬要将一啲可以杀人嘅武器交俾一个根本完全唔惯用枪嘅人手上，咁就好容易会随时出事嘅。 纵使警长透过引起争议，同对巴特勒县嘅罪案采取零容忍态度，成功获得广泛支持。 横跨三个州揾食嘅海洛英毒贩注意啦，嚟试下我哋巴特勒县包罗万有嘅体验啦！我哋有迎新派对、飞行表演、车上等候服务、免费手镯、优质住宿同周到嘅接待人员，系咪你最喜爱嘅巴特勒县毒贩嚟享用我哋包罗万有嘅体验啦？可以传送 COPS 同举报内容去274637，或者浏览 butlersheriff.org。受条件所限，免费手镯只会喺部分地区提供，详情请向中司警长查询。 中司警长的第二个目标是在县郊的麦迪逊中学，这间中学已经展开了武装教师的第一步。中司相信校董会有充分理由希望他们的教师陀枪，因为这间学校在三年前发生过枪击案。 当日间学校的枪手是14岁，他在饭堂拿支枪出来打中了两个学生。如果你们看过地下的血迹和食物盘，就不会希望这些事再发生。 不过纵使估不到有一个人会反对，他就是15岁的古柏。他自从三年前在麦迪逊中学的饭堂被他朋友开枪打中之后，一直都保持低调，但在新学年实行教师陀枪前6个星期，他决定出来表达意见。 老师，如果可以在学校带着一些隐藏的武器，那学校就不再是无枪地带。我想我会觉得受威胁，因为老师都是人，不是只有中学生会神经失常或者心情不好，老师都可能会的。我上学以来就见过不少老师都是这样。我觉得如果你被一些神经失常的老师拿到支枪，他一时激动起上来，或者被人激到很生气，又或者有个学生做一些坏事，但是老师觉得没能力叫停他，或者个老师因为一些私事不开心，这些情况都很有可能会发生。我跟啲老师傾过，佢哋个个都表现得好担心，话唔想自己孭起呢个责任，但系佢哋就冇一个人肯签请愿书，或者去校董会表达意见。佢哋一个二个都好似惊咗学校啲高层咁。我听讲推动呢样嘢嘅系中司警长。 我记得我嗰日准备开车嗰阵，接到一个电话。说古柏中了枪，当时还未知道古柏严不严重。其实我相信大部分支持老师在学校陀枪的人都是担心会发生好像古柏这样的事。我知道个感受是怎样，我想象不到如果仔女死了，那些父母会怎样过。但是我知道你们担心些什么，我很生气，好像中司警长这些这样的人，他们应该很清楚他用这宗校园枪击案做理由去推动武装教师。他们只是利用我的仔几乎死的这件事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你可以说我6岁那阵时过到生日就变成7岁。 EIGHT 是8。知唔知仲有冇其他串法啊？ 假设有枪手入嚟，叫啲学生围埋一堆，然后打低其中20个，啲细路流晒血，有啲仲死咗。你入嚟打伤个枪手，但佢仲未死。咁我哋应唔应该保险啲，再向佢哋开多几枪，然后接帮啲流紧血嘅细路咧？ 唔应该。 冇错啦，我哋唔应该，因为我哋系好人。如果啲枪手已经冇威胁，就唔应该开枪。但是如果他们威胁到我们，就要开枪，因为只有你们没有死到。 抬高一点， 瞄准。 教师训练营由一个叫 Faster 的机构举办，这个慈善团体由一个枪拳组织成立，职员都是义工。 執法部門利用槍械去制止活躍的槍手，這個證實了是最好和最可靠的方法，其他地方的市民也是這樣做，這個做法在過去幾十年來都行之有效。大型槍擊事件在哪裡發生？在我們的學校，在我們的教堂，這些地方都受法例規管，很多案发地点都是挂着不准携枪的告示，我们要明白，对于想滥杀无辜的人，这个告示就代表这里是最佳的行凶地点。我们这里很安全，因为所有细路和保护他们的人都没有武器，你可以很放心进来杀晒他们，不用怕有人会阻止你，我们为你准备好一个完美的行凶场地。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本质上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就等于小孩子不应该患癌，但是他们都会患癌然后会死，这些都是不应该发生的。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就等于送小孩子去死，那是多么恐怖呢？ 重复拉向后，看我怎样收回手指。 你们现在做的事引起很多争议， 要保护我们的小孩子，这件事没什么好争议。我试过跟人争，啲人叫我揾故事嘅另一面，我话好啊，你揾下有边个想多啲细路仔死啊？争论嘅另一方系好荒谬嘅，唔会有任何人话喺学校有多啲细路伤亡，我就放心啦。 你自己有冇仔女？ 有，佢哋四个都读紧书。 咁佢哋喺边度翻学啊？ 基本上佢哋都系喺屋企自学。 点解啊？ 我作为家长，点可以逼我啲仔女？去一个明知没有任何措施去防范可能会威胁到他们和悲剧会重演的地方呢？ 我替你很难过，因为我的仔女上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这种恐惧。 我和桑迪胡克小学的一对父母谈过，他们都从来没惊过，他们都以为他们的仔女百分百安全，但是他们上了学之后就再没回过家，是永远都回不到家。你会看到我们跟着下来讲的内容，会看到这件事怎样开始发挥作用。 我们是枪手定是好人啊？ 你负责回应工作人员。 好。 为了准备陀枪上堂，教师要参与学校枪击场景的角色扮演。 开始。 小姐早晨啊。 早晨啊。你好吗？ 几好啊，你啊？ 好好啊，我嚟接我个女放学噶。 你叫咩名字啊？ 我叫尤尼斯。 唔好意思啊，你唔喺紧急联络人名单度啊。 你睇清楚啲，我肯定系我噶、啊。 小姐啊，喺我哋个档案度揾唔到你个名字、 啊。我话我而家要接佢走啊。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图书馆或者礼堂有二三百个学生争相走避，场面会几咁混乱。但我们不是咁容易知道一个人有枪。 我喜欢教书是因为我想看着学生学习科学。我喜欢天上面的星星和太空探索。 我就喜欢语言，喜欢看小说。直至现在我最喜欢的书是《世数繁星》，是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 我们不想出样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如果被人认出，就会成为他们目标，因为枪手第一个想铲除的就是陀枪老师。 我觉得我们会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 我们学校发生过枪击案，当开枪的学生为所欲为的时候，我哋觉得好无助。 我准备咗要牺牲嘅，只系以前我得本教科书喺手，而家就有另一种工具，等我可以有实际一啲嘅反应。 只要佢哋一表明自己系杀手，系一个威胁，咁我就可以问心无愧咁对付佢哋。 虽然唔容易， 但我觉得是必要的。我要照顾25个人的生命，对我来讲很困难。如果可以牺牲我一个，但是救到其余24个都是值得的。不给老师保护学生，就等于当我们是羊，任人宰割。 暑假完结前一个月，麦迪逊中学开始了武装教师的第一步。这里3年前发生过枪击案。 古柏，你姓什么？ 加菲。 古柏加菲，可不可以讲一下当时的情况？ 我吃紧晏，突然听到枪声，但是我未知道自己中了枪。我四围望，想走但是走不到。我望下低，见到很多血，之后我就跌低了。我见到柯士丁汉考克揸住支黑色手枪。 是。 古柏很多时发梦都会梦见翻嗰一日发生的一些片段。但是平时他就不会好记得，而且亦不会讲翻嗰件事。我将古柏的疤痕纹咗喺呢度，他好介意自己的疤痕。我嗰日原本纹另一个图案，听到他提起他的疤痕，咁我讲笑咁讲话，不如纹佢个疤痕落去。我喺尾龙骨仲有一个纹身，系佢个子弹伤口，嗰个系另一个玩笑。 你纹咗佢个子弹伤口喺背脊？ 系啊，仲有喺个肚，同埋呢度。我希望可以成日都望到呢啲纹身，佢哋其实可以有好多个意思，佢可以代表衰人，但系我希望佢代表嘅系宽恕。 柯士丁，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你。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卡米伦？为什么？我明白你觉得这个世界一直打击着你，可能你想还击。我想你知道我原谅你。啲人说我傻，说我应该要嬲，我有权去嬲，但是我不会。你是我其中一个最好的朋友，就算你开枪打我都不会改变。 这个是我这一世人见过最动人的宽恕。我以前从未见过，而这个人是古柏。 古柏是第一个在麦迪逊饭堂中枪的人，他朋友卡米伦是第二个。 在这 里。有多少粒啊？ 有两粒。 如果发生枪击案的时候，你们学校有老师陀枪，你觉得会不会防止到你们两个中枪呢？ 一定不得。其实当时有一个有枪的警察离枪击现场不够100公尺，所以我觉得唯一的分别就是件事会有一个人死，那个就是柯士丁。如果老师眼界不好，可能还会有其他同学死的。 很明显有些事发生了，发生在自己身上，需要做一些事，但是不是要有人死咯。那对任何人有好处吗？是没有的，那只会为未来带来更多的伤痛和问题。 在接下来新学年，你们学校好像会有教职员陀枪，你们还想不想留在这里？ 看看怎样。你知不知道谁会有枪啊？我想拿份名单，因为我肯定学校不会给份名单我。 为什么你这么想知道呢？ 我不想一入到班房，原来那里有样东西是不用30秒就可以杀多过5个人，而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你会找份名单？ 我会试下，因为 FASTA 这个计划说明不会有地方等他们的枪，即是他们要带在身，除非他们可以收得埋支枪或者用枪套。但是我觉得很容易会看得出，我又觉得这只是要吓那些翻学读书的人。你想想，你坐在这里测验，老师就在班房里走来走去，而他把枪就在这里，就在你块面旁边。 那晚 麦迪逊校董会会举行公开会议，俾公众发表佢哋对老师陀枪嘅睇法。 佢留喺呢间学校系佢嘅选择，佢咁做只系觉得佢需要话俾其他人知，佢哋唔需要咁惊。但我觉得校董会摆咗佢上台，做一个效果去吓其他人。我唔觉得古柏会放弃，佢有佢嘅信念，佢会做一啲佢认为系啱嘅事。 如果你哋听到我嘅广播，请你哋嚟麦迪逊中学话俾我哋知，我哋嘅国家同埋啲小朋友都喺危急关头，我哋唔会对任何人秋后算账嘅。 Faster 嘅马龙尼同尔顿都嚟到支持麦迪逊中学嘅教师陀枪计划。 我希望呢个社区有机会采取主动，所以我哋今晚举行呢个特别会议。 如果再有枪击事件发生嘅话，我希望我仔女嘅老师唔系净系得支棒球棍去对抗一个揸枪嘅人。 我哋开始增加陀枪教师同一啲支援警察，再增加武器，加多啲，再加多啲，点先会停呢？ 俾老师陀枪，俾佢哋有武器嚟到保护我啲孙同埋呢一区嘅人。 我个孙仔今年九岁，佢觉得好唔安全。佢话如果老师发嬲，会唔会开枪打我噶？我哋系咪想令到我哋嘅学生咁样谂啊？ 一旦暴力开始，你每等一分钟就会见到有多五至七个人死亡或者受伤。唯一一个我哋要问学校嘅问题系：你要俾谋杀同暴力持续多几多分钟，先至有一个有效嘅方法去阻止佢呢？ 校董会由五个民选嘅社区成员组成，佢哋负责学校嘅管理，系咪要俾老师陀枪，完全由佢哋决定。 随住我哋嘅社会变得越嚟越暴力，我哋作为学生、教师、家长、祖父母同社区嘅一员，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喺令社会堕落嘅根本原因。我哋需要起嚟反抗嗰啲尝试用学校保安问题作为烟幕去隐藏佢哋真实企图嘅人。佢哋其实系想将佢哋拥枪权嘅观点进一步喺社会宣扬开去，咁做只会带嚟更多嘅暴力。教师应该集中教书，警察应该保护我哋。 我一定要行出嚟。头先睇住啲人出嚟，尽诉心中情系好呕心啊！佢哋无非想令啲人走晒，佢哋决定咗要参加 Faster 一个免费嘅计划。佢哋想激走啲唔同意嘅人，因为如果呢啲人而家翻去，他们就要作出一个跟这个县的废柴警长意见不同的决定而负责。这个人以为自己是特朗普和死鬼著名的私生子，全世界都争着擦他鞋，所以我连站在这里都顶不顺了，真的顶不顺了。古柏都出来，他只是想做他认为对的事。我想没什么理据强得过连一个曾经在食宴期间中过枪的学生都不赞成老师陀枪。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啲学校系咪已经准备好迎接另一宗枪击案呢？ 佢哋教紧啲教师开枪，佢哋接受紧训练。正如我之前话斋，阿彪，假设农夫有只牛走咗出农场，佢唔会送只牛去精神辅导。他要做的是整好个闸，同埋锁翻好佢。 唔好意思啊，我要开枪打你啊！唔会系咁嘅，现实生活我唔会咁讲。射颈好唔好啊，邦邦？ 好啦，跟住边个做坏人？ 转头见啦。 约翰·班拿系越战退伍军人同武器专家，佢负责训练啲老师。等他们回到学校有心理准备会杀人。 佢叫呢啲做思维训练。 你哋要喺个脑入面记住，你哋系愿意杀人嘅。如果你间学校发生枪击案，你又有枪，咁就要靠晒你啦。你哋系好重要嘅，因为你哋可以解决问题，知唔知啊？如果你哋知道边个系枪手，就开枪打佢，制服佢，千祈唔好手软。你哋要开枪打嘅，可能系一啲你认识嘅人，咁你要克服你嘅记忆，因为而家唔系以前啊。你一定要话俾自己听，你系做得到嘅。我而家会播多一条片俾你哋睇，如果你唔想睇，合埋眼冇问题，唔紧要嘅，因为条片好残忍。呢条片叫做《真主的幼师》，有几多人嚟到我哋国家，而我哋唔知佢哋系边个，佢哋接受过啲乜嘢训练啊？咁突然间可能有几个外面嚟嘅细路去到你间学校。你都不知道他们接受过一些这样的训练。 约翰在网上找到《真主的幼师》这条片，但是就不知道谁放上网，甚至连条片的真假都不知道。 我哋衷心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善良的，我都希望是这样，但我亦都知道在现实世界这个不是事实，他们亦都要知道在现实世界这个不是事实。在越南有一些年仔在这里打架，他们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杀死对方。 阿莲在巴特勒县以外的学校教书，那里已经有教师陀枪，但是就没有通知家长和学生。原来校董会是没有法律责任去告诉他们的社区知有没有老师或者哪个老师会在几时陀枪上堂的。 学生会不会知道你在学校陀枪？ 希望不知道，我会收在衣服里面，会收得很埋。其实很多学生都会有糖尿病之类的东西在身，如果他们见到可能觉得是那类东 西。学生会不会抱下你的？ 会的，我会试下这样抱咯。我会有两个弹夹，即是14发子弹，看不看得出？ 就这样就看不出， 那就行了，就是想这样。 你有机会可能会开枪射一个学生的，有没有想过这件事？ 我没想那么多，如果他们真的向小孩开枪，我一定会向他们开枪。 那你估计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会射他的头还是射他的心口？ 我会射他的心口。 为什么？ 易点打中，如果射中心脏应该会死，但是如果射不中头，他们就会还击。 如果你在枪手面前在个枪套里拿支枪出来，担不担心有机会被他开枪打呢？ 会啊，会啊。 你有担心过？ 有啊，我的仔女都大了，所以我宁愿保护小朋友，他们还有很长的人生。你整咸咗我啦！ 你啲仔女大咗，但系我谂你都唔会想死啩？ 唔想，我唔想死住，我仲想抱孙。但系我宁愿保护呢啲细路，因为佢哋仲有大把将来。 咁你老公担唔担心你咧？ 都有啲噶。 担心乜嘢啊？惊失去你？ 系啊，梗系啦。 佢同你讲过？ 系啊。 他怎么说？ 如果开得枪就要打死他们。 宗师警长在汉密尔顿的广告牌仍然屹立在市中心。汉密尔顿受到很大压力，要武装这里的教师。但是一直持反对意见的教育局长莱利将会同宗师见面，商讨怎样可以拆除这个广告牌。 你紧不紧张啊？ 紧张啊，紧张啊！我之前见过宗师警长，我还跟他一起做过事，希望他会记得啦。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了。好了，你们扣好安全带啊！我跟他帮过一间教堂筹款，做一个敬纳烹饪比赛的评判。右边这个就是宗师的办公室，这枪这样是因为这里亦是一个监狱。 你好，你们去大堂等啊。 唔该晒， 全部大堂。 不好意思啊，唔可以入去啊。嗰边啊，好啦。 虽然莱利唔介意我哋参与会议，但系宗师就净系想同佢私底下会面。 你使唔使我哋留低啊？ 好啊。 莱利一离开，宗师就用几分钟接受我哋访问。 你觉得个广告牌系咪达到预期效果啊？ 我觉得系。 点解啊？ 是有成效的。校董会看到块广告牌，他们看到人在讨论，看到家长的担心，我相信是有成效的。我相信将会有正面的结果，事实上已经有了。 我们谈过关于块广告牌，是的。我哋傾過塊廣告牌，我都唔知講咩好。塊廣告牌，越早拆落嚟，我哋就會越開心。但係只有佢先可以決定幾時拆落嚟。 好開心見到你啊！早晨。今日好靓喎，开始啦。今个星期有冇开心嘢啊？ 开学。 哦，系喎，又开学啦喎。我哋合十双手，低头向上主祷告。亲爱嘅主，多谢你令我哋有学校可以俾小朋友接受教育，帮我哋将翻学变成分享你嘅爱同恩典嘅开心时刻。 第二日就是开学日，我去俄州两间学校要作出一个重大决定。汉密尔顿中学今晚会举行校董会，预计他们会向公众宣布决定。 是啦，史柏拉格先生，你是不是有事要宣布？ 我们听过家长、学生、教师和社区人士的意见。在这段期间，我们听过关于支持和反对教职员陀枪两方面的意见。校董会决定汉密尔顿的教师将不会陀枪。我们不会接受任何申请，亦不会训练任何有兴趣而有志愿陀枪的人。 多谢。 我希望间中学真的可以安全。 宗师警长，对于汉密尔顿中学决定不给受过训练的教职员陀枪，觉得很不高兴。 他们只是不想做一些争议性的事。我想要学校的教职员陀枪是很具争议性，他们担心公众压力。 我刚才在哭，所以我们迟了到。我看到他写的东西，我就忍不住。 这次是古柏的最后机会，他要在明天开学之前游说麦迪逊校董会终止教师陀枪计划。 要跟 Faster 的人谈成日，喝多多威士忌都不行。 个网站引用咗我哋单枪击案， 讲得好啊！ 话系俾一个冲入饭堂嘅警员制止，但系其实只系个枪手冇料到，因为佢只系个细路。 但系呢度冇人觉得有问题， 只有是非不分嘅世界先会赞成教师陀枪。 请所有人起立宣誓，我向 美国国旗宣誓效忠。 虽然麦迪逊中学原则上同意佢哋嘅老师陀枪，但系仲要等最后投票通过先至会实行，而投票会喺今晚嘅会议进行。 马田加菲， 我唔会同你哋讲话，我觉得陀枪系有问题嘅。我连掂都唔想掂嗰啲争啲搞到我个仔要坐轮椅嘅嘢。我话你知，我个仔每晚发梦都会梦见翻枪击嗰日嘅嘢。佢呢个年纪嘅细路，一般都系睇下咸片，玩下呢啲手机游戏啊咁。但系我个仔就一日到黑挂住搜集嗰啲关于枪击嘅资料。我睇过佢上网嘅记录，所以我知佢睇过啲乜。佢喺学校中过枪，而家要佢睇住一啲佢相信嘅人去提交一个唔能够保护佢嘅政策，而呢个政策唔单止喺统计上有唔妥。我唔鬼理系咪有人觉得学校成为无枪地带系枪管问题，对我嚟讲唔系。我哋作为一个社区或者家长，亦都唔应该咁睇。而你哋而家只系见步行步。唔好意思，我唔系有心咁操纵。如果我操劳咗嘅话，我道歉。多谢。 古柏咖啡， 一个在各方面都正常的学生，他平日玩很多运动，跟老师关系很好，但是他带了支枪回学校，带着他直到吃晏，在一个执法人员附近拎支枪出来。他最后没有再开枪，是因为他支枪卡住了，跟执法人员无关。有枪的警员阻止不到他，是因为他想东西不跟逻辑。有枪的好人不是经常可以阻止到有枪的坏人。这个校董会有很多其他的行动令我有理由担心。我和我的同学不单止会被一个学生开枪打，甚至可能会被老师开枪打。 容许教职员和学校义工拥有或者使用包括隐藏的武器。有没有人和意？ 我和意。 我和意。 有没有问题？尼蒂奥奴先生， 你哋啱啱系咪通过咗呢个计划噶？ 系。 系咪通过咗啊？ 系。 离晒谱。 我未离。 你哋要明白法律上嘅繁文缛节，先会明白发生紧咩事。真系唔可以接受。佢哋啱啱通过一啲改动，喺我哋学校实行老师陀枪嘅政策，令我想作呕。 但是我觉得呢，我想啲人如果知道你有枪，他们不太可能会入来袭击你。 中司警长吓鬼他们啫。 他没有啊，比利，你不要入来我的地方啊。那里有个禁止僭越的牌的。 我希望将来有一日，我们可以完全忘记这件事。我希望没有人会被杀或者受伤，我很担心他们会怎样。 我们是如假包换的枪械安全教育慈善团体。 这个不是慈善团体。是美国步枪协会、大型枪械资助协会，想整走晒啲无枪校园，系咁多。 我谂你搞错晒啦。 我冇搞错，我知道你扮紧乜嘢。你知唔知你嘅反应同埋自作聪明嘅笑容，正正话到俾我知我系啱嘅。留翻俾你同佢讲啦，系咁先。唔该。 哦，岂有此理！ 发生咗咩事啊？ 他啱啱同 Faster 嘅人倾完， 吓 个衰人头先坐埋嚟，佢见到我同花兰治太太倾紧，佢见到我哋倾紧，然后佢拧过嚟，想向我推销 Faster 个计划，话佢哋系提升学校安全嘅志愿慈善机构，佢讲嘅所有嘢全部都系大话，睇佢个死人笑容。我就知道他在讲大话了。 中司警长在这里。 我理得他啊。他们开完会了。 是啊，他们开完会。高层会议。 他们是不是投票？是不是投了？ 投了票了。 是啊。 解今晚你会喺度嘅？ 我有个重要嘅会，我揸电单车出嚟嘅。我谂住顺便过嚟睇下个会开成点。呢个理由系咪好充分咧？所以我喺度咯，因为和平、爱同关怀，所以我嚟呢度。我只系出嚟四围去游下车河。 咁据你所知，个会开成点啊？ 听讲几顺利，都系校董会话事。我只系个可怜嘅警长啫。我只是来这里鼓励下大家，尽下我的绵力，是这样。你都在这里，你觉得怎样？ 觉得有点激烈。 走啦。我们的宪法容许我们拥有自己的枪，这个是我们和你们的分别。怕你再回来，所以讲定你知。 8月8日星期三， 欢迎来到汉密尔顿高中。 我向美国国旗宣誓效忠。 虽然麦迪逊中学已经决定容许教师陀枪，但是几时实行就仲未公布。 如果你见到老师陀住支枪，而你觉得受威胁的话，那就正如你在其他地方见到有人拿住枪而威胁到你一样。你是绝对有权做一些事去保护自己的，知道吗？ 知道。 听下这首歌啊。你会冇事噶，一定会冇事噶。好啦，我2:30嚟接你。我爱你， 我都爱你。 拜拜，叻仔，叻仔啊！ 你没事吗？ 啊，有事啊。哎，等阵，啊，是他啊。 马田见比利在麦迪逊中学隔离的空地，一个人在那示威。 喂，老前辈， 你在做什么？ 过来打个招呼啫。 你吓亲我啊。有一日有个人在那经过，然后停低了架车。他的车装了茶色玻璃，他搞低个车窗。我第一时间想这个人梗是开枪打我了，但是他举高双手好像这样。我就哦，我以为他会开枪打我，我真的这以为。是为了洗脑，是为了他们的安全。 这个很重要。 不好意思。 不用不好意思。日日都是个衰人。古柏很害怕，但我觉得他不想其他人知道。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承认他很害怕。他今早有点不同。跟平日我送他上学有点不同。虽然他什么都没说，但是他的表情很无辜，很明显他是很需要人安慰。我觉得留他在那里对于他不是最理想。 经过中司警长和他的盟友持续了一个夏天的行动，麦迪逊中学仍然是巴特勒县唯一有陀枪老师的学校。